21. 普礼诸佛，礼拜十方佛，一心观礼，四维上下，称赞本师于一切世间，说此二行难信之法，劝诸有情自心信受，护念十方念佛众生往生净土，行沙世界一切诸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 再观礼，这个又是行沙世界一切诸佛，这一切佛是在这里赞叹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四维上下，东南西北称为四维。上下就是中国所谓是六合之内，这个是一个六合，四方有上有下，不是就是六方了咩？咁样四个角亦就是包括在里头啦，就唔使讲十方啊。只讲六方，所以在秦译的《阿弥陀经》就是六方法，六方就够了。实在印度文呢是十方，原状翻译的就是十方，那四个角鸠摩罗什省掉了，六方够了。所以啊，夏老师汇集亦是保持了六方，冇十方，但系将慈悲加佑、令心不乱呢一啲摄受入嚟啦。四维上下称赞本师，称赞我哋嘅本师释迦牟尼佛，称赞乜嘢呢？称赞本师喺一切世间，喺咁样嘅世间里头，呢种种嘅世间。一切的世间来讲这个二行难信之法，这种难信是一切世间都难信的法，不单止人不能够完全相信，天比我们聪明得多，他亦都不能够完全相信，高的天亦都不能够完全相信，界天无色界天，一切世间难信的法，释迦牟尼佛啊，劝诸有情自心信受，四维上下称赞本师讲的这个法，这个是所应该顶礼的第一点啊。第二点，自己这个十方的佛都在这里劝这一切有情要自心信受，这个是难信的法，十方法都在那里帮助劝导众生，你们要好好的信受，对于释迦牟尼佛所讲要自心，要自诚的心来相信来接受，相信释迦牟尼佛所讲，而且这十方的佛都在度护念十方的念佛众生，所以我们在度念佛不单止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在度护念我们，你是他的好学生，阿弥陀佛在度护念你，因为你想去要去求学，十方佛都在度护念你，这个十方佛都在度护念十方的念佛众生，因为乜嘢？就是真正发心念佛的人，你得到十方佛的护念，这个就使得你能够成功，能够往生净土。所以咁样嘅诸佛系遍满于行沙世界。我哋喺 P 遍礼恒河沙咁多世界嘅一切嘅佛，呢、这个就广啦。我哋呢、这个要礼敬佢，同我哋嘅关系亦都系咁样。佢称赞我哋嘅本师，劝大家好好接受本师嘅教导，而且护念一切嘅念佛嘅众生。所以呢一种我哋喺度礼拜，喺度恭敬佛，呢、这个亦喺拜佛嘅呢啲功德。你知道呢个佛嘅功德，增加我哋嘅信心啊！我哋唔系孤立嘅，我哋唔要跟住而家嘅睇。有好多人而家总系觉得我只要参加一个地方，佢人非常多，道场非常盛，呢、这个师傅非常有名气，好热闹，天天再有建筑啊乜嘢乜嘢嘅，锣鼓喧天，香烟缭绕啊。呢、这个冇关系嘅，冇关系啊，你真正咁样用功去修，你呢个只系清净，你呢个先系十方诸佛之所护念。所以我哋所跪嘅系山林中嘅佛法，唔系要求城市里头佛法嘅嗰个热闹。自古以嚟，这个山林中嘅佛法同城市里头嘅佛法系唔一样嘅。一个就系要广泛咁结缘热闹，一个就系清净真修。呢两个唔可以得兼啊，唔可以得兼。大家要知道啊，你要去忙乱之后，嗰、那个就种种。正果法师有一句话，佢讲啊，你认识一个人，佢就喺你嘅脖子上边挂咗一条绳啦。呢、这个挂咗一条绳之后啊，讲唔定喺咩时候佢就抽你一下，你亦都唔知道佢咩时候高兴，因为乜嘢？佢有咗条绳啊，佢就可以抽你一下。你挂嘅太多啦，呢、这个啱啱抽完一下，嗰、那个再抽一下，总系呢定唔落嚟嘅，总系人喺度抽你，你就麻烦啦。所以讲啊，而家我就系要避免呢个热闹，呢、这个总系呢抽一下咁。但系我哋互相为咗讲净土法门，为咗巩固大家嘅信心，宣传正法。呢、这个就系再辛苦亦系应该做嘅，所以呢个要分开，呢、这个要分开啊！呢啲事唔系俾人抽啊，系我主动嘅，要尽量避免俾人抽，所以唔愿意俾人拉住鼻子走。我亦有我计划，反正呢一啲事咧喺我嘅计划之中，同我计划系相合嘅，我尽力去做。因为年岁有限，佢同我呢个计划唔合嘅，我尽量避免，唔能够舍己殉人啊！你要能够做嗰、那个力量亦都唔多，我哋只能够踏踏实实咁做几件对于佛法、对于众生有益处嘅事情，所以希望大家亦都护持啊！希望能够做嘅事做得成，每一件事做成系唔简单嘅，都有好多好多嘅障碍。